早晨，早晨，来到2021年的1月10号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6点09分，欢迎你继续选择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都同时联播的这个节目，叫做 Beautiful Sunday。 我是今早的节目主持人林慧 Barbie。 嗱，做我哋呢行咧，周不时都会喺唔同嘅时段嗰度出现啦。可能咧，有时系早，有时系晚，有时咧会听到一啲听众咧问候我哋话啦：啊，如果喺低嘅温度嘅时候咧，特别冻嘅天气啦，咁早起身，又或者咁夜收工咧，会唔会好辛苦咧？吓，我有时咧就觉得，唔知系咪我自己习惯咗咧，可能都要问下咧，同我一样都系习惯咗，可能要早起身啦，又或者有时咧要夜收工嘅朋友，会唔会都系有一种习惯咗嘅感觉啦？如果喺而家呢一种11度嘅室外气温，加上呢个都几干燥吓，相对湿度系42%嘅情况底下，会唔会觉得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有一种好想留喺个被窦度继续失缩嘅感觉咧？不过落嚟咧，我自己又觉得可能做咗一段时间咧，都已经系习惯咗啦。唔知道有冇人试过好似我自己咁样啦？嗱，好似我自己咁样啦，琴晚咧就身体有少少奇怪嘅感觉啦，硬系咧就好似瞓来瞓去都瞓唔着咁样。咁啊，明知道今朝早自己都要早起身啦，咁所以咧去到可能2-3点都瞓唔着嘅时候咧，就同自己讲啦：啊，不如算数啦，宁愿眼光光等天光啦。因为有时咧都会觉得，如果瞓咗一阵咧，可能会起唔到身啦，又或者系嗰种疲累嘅感觉咧，仲未完全可以因为睡眠而解决嘅时候咧，反而个人会好攰啊，或者开唔到声啊咁啦。咁所以咧，考虑完之后就觉得，算数，不如都系等天光啦，最多阵间晏啲翻去瞓下咯。好似我呢啲翻早嘅人，唔知道有冇试过类似嘅经历啦。如果有嘅话，或者如果你琴晚都系因为可能太冻啊，或者一啲唔同嘅状况而瞓唔着嘅话咧，都可以大家互相共勉一下啦。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天气寒冷，而且咧非常干燥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约14度，哇！即系最冻都系得14度，都相当之冻下吓。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数天仍然系持续住寒冷同埋干燥，而星期二、星期三咧大致天晴，要去到本周嘅后期咧气温先至会回升噶。不过咧据闻嗰种回升咧都唔系真系好暖嘅咋，可能都系去到20度左右啦。咁啊，现时提一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同样都系生效噶。琴晚我自己瞓唔着嘅时候咧，谂起呢一首歌，好喺度谂紧啊，如果真系有人播呢一首歌俾我听，可能可以入眠啦。 长夜一声不响，将漆黑放低。拾起一幅相，痴痴看，痴一迷。夜静无人，想中有你，你是心中的一切。亲亲照片，轻轻说 My love good night。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宵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夜已深，但求令我 终不懂将思忆放低，像一张当天一切再复提，想你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思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 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 送上嚟自叶倩文嘅《长夜》，My Love Good Night。听住之后嘅呢一首新歌咧，每一次都觉得个开头咧有啲凄清嘅感觉。喺而家呢一个11度嘅气温听咧，都几应景嘅。加埋首歌嘅意思，唔知道你会唔会更加有 feel 咧？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初浪在人海，还偷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最深。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像破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灵能变改，要继续阻挡在人海。 或者是要靠自己的信念帮你找回爱的感觉啦。送上来自泳儿的新作《所有遗失的东西》。 电话号码1872388啦。今朝早咧有好多时间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点下唱，一齐分享下我哋嘅生活啦。 豁出去漫游，不通知亲友。那快感少有，那管想去多久？抱得你未够，于这里门头，在世死跟你困进地球。必每件壮举都需要理由，伴你去出走，快活而内疚，不管举世追究，愿扣上你双手，至繁华浪处都沙丘，恋爱能有幸这样放肆只足够，别再管谁走。未枉相恋，超出烦恼的禁忌，是世上人不理，想早晚能见你，曾经花瓣也是安稳期，天与地，年老了不再飞，无那份勇气。沙砾中拥吻，有了你先有这最凄美质感。纵使有地震，不因我犯感。谁话你坏人不敢吸引？明知我做错过的，总要奉还，但我爱。 将这最惨的果，要是你想跟我斗难过斗凄楚，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解除美国同台湾接触的所有自我设限。蓬佩奥在声明里面说，几十年来国务院对美国外交官、军人和其他官员同台湾的互动制定复杂的内部限制。他说美国政府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企图取悦北京的中共政权，但是不再这样做。行政部门应该将过往由国务院发出有关和台湾关系的所有接触指引视作无效。蓬佩奥说，今日的声明承认美台关系是没有必要，亦都不应该因为长久的官僚结构、长久的官僚机构的自我限制而受到束缚。在非洲塞舌尔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强调，中国外交历来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王毅同塞舌尔外长拉德贡德会谈的时候说，中方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强权政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里面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又说，大国应该率先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率先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率先帮助中小发展中国家，率先承担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正义力量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长。教宗方济各表示对美国国会山庄遭受冲击感到震惊，并谴责这一场暴力是对民主的攻击。这次是教宗首度公开评论事件。教宗接受意大利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无论是哪一个，如果反民主都必须受到谴责。他又说，暴力可能是在任何地方发生，重要的是理解是什么出错，并从中吸取教训。英国星期六新增59,937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00万宗，再多1,035人死亡，至今80,868人不治。政府近期多次收紧疫情防控措施，英格兰实施疫情爆发以来第三度封城，当局要求民众尽量留在家。首相约翰逊表示，措施将会最少持续至到下个月中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同干燥，星期二同三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假如我有超能力， 我想有一个可以医好病的超能力，因为可以减少因病而失去生命的病人要同家人去分开。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思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我哋嘅嘉宾咧有一位影相好靓同埋非常健谈嘅印尼姐姐 Rihanna。Hello Rihanna。 Nama saya ini Rihanna, saya dipanggil Rihanna atau Nani. Saya di sini sudah 6 tahun lebih, mau 7 tahun, dan saya hobinya itu fotografi atau bisa juga dibilang aktif di Instagram untuk bidang fotografi, jadi lebih suka apa ya online community gitu. Rihanna 话佢喺香港咧6年几噶啦，兴趣咧就系摄影同埋同人倾偈。咁我知你咧平时亦都有 keep 住做运动嘅习惯啦。不过咧，你平时工作嘅时间咁长，平时系点分配时间嘅咧？ Jadi karena majikan saya katakanlah sangat baik, jadi saya bisa membagi waktu.Kapan ke gym, kapan harus istirahat, dan kapan harus kerja. Jadi majikan saya itu tidak pernah mengatur saya, oh kamu harusnya kayak gini, harusnya kayak gitu. Jadi saya sendiri yang harus apa ya, membagi waktu saya, karena saya pagi. Karena gym itu buka jam 7 pagi, jadi saya setelah anak ke sekolah, saya ke gym 1.5 jam, terus saya pulang, saya bersih-bersih, masak, dan mungkin belanja, terus sampai malam, sampai jam 9, mungkin jam 10 mentok, yaudah.Itu pekerjaan saya udah selesai gitu. 佢话佢嘅雇主咧非常之好噶，唔会去要求佢应该做咩，唔应该去做咩，佢可以自己去管理自己嘅时间。几时做 gym， 几时休息，几时工作。佢一般咧就会送咗小朋友翻学之后，就会去健身房做半个小时嘅健身，之后咧就会翻屋企做清洁、煮嘢食、买餸，直至夜晚嘅9点、10点左右啦，就完成佢一日嘅工作啦。哇，咁你每一日咧应该都系非常充实嘅、哦，就算咁忙，亦都可以每天坚持做运动，真系好值得学习一下。嗱，你亦都有提到咧，你好中意摄影啦，其实由几时开始？ Sebenarnya semenjak saya di Hong Kong sih, soalnya saya terinspirasi dari teman saya yang suka memoto, tapi basicnya bukan street photography, jadi basicnya adalah still life photography. Jadi saya awalnya itu belajar still life photography, tapi berjalannya waktu kayak lebih suka street photography, jadi lebih simple. Jadi kayak kemana aku pergi bawa handphone, kamera, terus langsungfoto gitu. Jadi lebih suka moto street fotografi itu di Hong Kong. Tapi dari dulu, dari di Indonesia itu udah suka kayak moto yang lebih proper lagi gitu. 佢话咧都系嚟到香港先至开始嘅，因为咧佢有好多好中意影相嘅朋友啦。咁最初咧，其实佢都系学自由生活摄影啦。咁但系咧，慢慢就中意咗相对比较简单嘅街头摄影。咁所以咧，而家佢去到边度都会带住手机同埋相机，方便几时想影就影啊嘛。思培咧最初都系俾 Rihanna 嘅相片吸引住，咁然后咧就好想认识呢一位嘅印尼朋友，觉得非常之好啊！佢除咗咧喺香港工作之余，同时间亦都培养了他的兴趣，增值自己。我知道 Rihanna 他亦都对于摄影很有研究，很有热诚。不如下一集请你跟我们分享多些一些摄影的技巧和 tips。今集多谢 Rihanna， thank you。 Tempat di sisi hatimu yang kosong, jadi yang paling bahagia dapati cinta itu. Perlahan duka pun pergi, jauh tenggelam tinggalkan gundah. Bertahun ku coba sendiri, berteman cacimaki. Takkan ku lepas lagi kehadiranmu anugerah. Sepanjang siang kita terus bersama mengarungi hidup dengan cinta. Sisi hatimu yang kosong jadi yang paling bahagia. Dapat dicinta itu perlahan luka pun pergi. Jauh tenggelam tinggalkan gundah. Bertahun ku coba sendiri berteman caci maki. Takkan ku lepas lagi kehadiranmu. Sepanjang usia kita terus bersama mengarungi hidup dengan cinta. Surut kehendaknya sepanjang usia. 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今朝早 Beautiful Sunday 咧，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度同你一齐分享啊！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象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Beautiful Sunday。 我们主题曲呢成日都说天气就似预期，到底今日大家预期嘅寒冷天气有几冻咧吓？而家咧讲紧系6:44嘅早上咧，就系录得11度嘅室外气温，加上咧43%嘅相对湿度。再提一提你啦，因为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香港本地嘅气温啊，唔知道外国嘅气温又如何咧？早晨啊！ 喂， 系啊，系你啊，我系林慧啊，点称呼你啊？ 早晨， 早晨， 阿林小姐，我打个电话嚟噶啦，两年前我姓陈噶，记唔记得喺曼城咧？ 嗯，你讲呢个地方有啲熟悉，有少少印象，你要讲多少少，睇下你之前讲过乜嘢嘅先。 系啦， 啊，之前呢我咪讲过俾你听，我搭车去伦敦探过孙嘅，有冇啲印象啊？ 啊，有多啲啲印象啦。咁点啊？你今朝早想同我讲乜嘢噶？ 哦，我今朝早想同你讲，我一月三号添咗个女孙。 哇，咁好啊！ 系、哎、啊，所以喺呢个疫情咧，我好感恩咯、啊。 嗯嗯嗯，我问下你先，你添呢个女孙咧，系喺英国啊，定还是喺香港，定喺边度噶？ 喺英国，喺伦敦啊。 啊，嗯嗯嗯，即系你哋成家其实都喺伦敦嗰边。 唔系，我喺曼城住。 哦，你喺曼城住，哦，咁变相如果要、啊、即系睇佢嘅近况，都系睇照片系咪啊？或者睇一啲片段咁样。 睇唔到啦，我哋而家又封城啦。 啊，睇相睇到系嘛？我话。 睇到， 系咯系咯， 咪透过电脑嚟睇下咯。 哦，系咯系咯，我自己之前香港有啲识得啲朋友咧，都系生 B B， 咁但系就话其实而家嗰啲产房啊，同埋嗰啲医院咧，就算系病房咧，就算系产妇嘅病房咧，都有好多嗰啲隔离嘅限制啦，人数限制啦，或者系探佢嘅限制啦，所以又冇得陪产啦，有啲又可能限个爸爸又冇得入去睇啦，咁即系好多。你哋嗰边系咪都系有好多呢啲限制啊？ 差唔多，而家都好严重啊！ 嗯嗯， 你都知道我哋英国啦，啊，而家你睇下，哇，咁你都有睇新闻啦， 系啊， 好犀利啊！ 咁、嗯、你自己咧、啊，你自己喺曼城嗰边有冇话都少啲出街啊，或者系即系都尽量自己小心啲啊咁样啊？ 冇啊冇啊，边有街出啊？周围啲铺头都闩晒门。 嗯嗯。即系大家其实都有相应嘅一啲措施嘅， 系啊，同埋加上嗰啲英国人啊，佢哋冇咩危机感噶。 咁、啊、你有冇戴口罩？ 有，啊、我三月嗰阵时戴到而家啦。 嗯，但系普遍咧，英国即系你自己住嗰边咧，普遍你见啲人守唔守规矩嘅咧？即系咪真系戴足口罩啊？ 唔戴，唔戴。佢哋咧去超级市场买完嘢出嚟咧，跟住咧嗰个口罩啦、啊。就挂喺架车嗰度嘅，嗰啲唔戴嘅。 嗯，咁呢个就 冇咩危机感 个关键嘅所在咯。即系、 啊、 其实你要掌控咗个疫情，即系只能够系做翻嗰啲我哋成日都老生常谈嘅措施，都系戴口罩啊，保持自己啲双手清洁啊，又唔好去啲人多嘅地方度聚集啦，特别系聚集更加唔好除个口罩落嚟啦。咁但系可能就真系有啲人咧、 啊、 就哎哟，成日都冇异性咯，冇记性咯，咁就变咗咁样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话真系好开心可以打到电话同你倾偈啊，梁姐。 有啲缘分话，上次讲。另外一个孙，今次又讲一个新添嘅孙。 系啊，我两年前咪打个电话嚟咯。 系咯， 我个个礼拜我都会听你哋 Beautiful Sunday 啊，多谢你啊。咁我问下你先，你呢个新嘅添呢个孙重唔重噶？ 七磅几咯。 咁、哦、都几好、啊，都唔错、 啊。 算唔错啦，系咯、 啊，感恩啊，母女平安啊， 系啦，最开心听到就系咁样咯，平平安安咯， 啊、 都好顽强、 啊。 我觉得咧、 啊， 今年出世嘅小朋友有一个特点嘅就系、是，因为咧成日都话胎教啊嘛，妈妈嘅嗰一种咧，好坚毅嘅精神咧，系会喺嗰个母体入边咧传到俾个胎儿。我成日觉得今年咧出世或者今年怀孕嘅女士咧，嗰、那个 B B 咧都系会特别。有一种忍耐力啦，有一种觉得嗯我要沉着，然后咧我要面对任何嘅嘢咧，我都要处变不惊嘅，同埋我会有一个盼望嘅。咁我觉得呢一啲希望系可以成为咗今年嘅一啲婴儿特质啦，亦都成为咗佢哋嘅优点啦。因为我觉得真系会嘅，唔系净系小朋友啦，大人今年都学咗好多嘢，就系可能我哋要忍耐啦，我哋要去静待啦。更加难过嘅情况咧，大家都会好团结咁样去希望，大家都做齐咗呢啲措施咧，就可以快啲咧击退个疫情啦。咁都希望呢啲嘅优点可以咧成全到去我哋嘅下一代嗰度咯。 系， 你都要保重、啊，你喺远方。 多谢，大家都要，大家都要。 系啊，希望健健康康啦。你之后下一次又打电话嚟，又话俾我听个孙几开心啦，又快乐啦，又 系啊，所以我今日特登打个电话嚟啊，同你分享一下咯。 系啦，多谢晒你嘅电话，我都好高兴嘅，听到你咁讲。 系啊。 好啦，最紧要个个健健康康啊。系啊，个气温上系好冻啦，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又唔系真系好冻嘅，可能我自己住嗰一区咧，唔算好当风啊，所以我又觉得还可以。你应该唔觉得我哋冻啊嘛？我哋11度啫。 我哋呢边咪仲冻。 咪就系咯，我咪话。 零下5度啊！ 哦，所以我听到都惊咯，真系。如果俾着我零下五度，唔知点算咯。 落咗好多日雪啊！今年咧比较早落雪啊，往年咧都1月中先落雪，今年咧。新除夕嗰日已经落雪啦，好多地方都落雪啦， 系啦，咁更加即系留喺屋企啦。 香港人话好冻，我唔觉得点样冻，即系咪我哋系英国住惯冻惯咗？ 梗系啦， 同埋咧我哋屋企咧有啲中央暖气嗰啲唔会 哦，系啊，你哋嗰边又同我哋唔同嘅，即系我哋公司而家我都觉得有啲恒温咧系有啲暖气嘅，我成日觉得翻到嚟好热嘅，因为咁但系出到去咧有另外一个温差。 英国嗰啲冻咧系湿冻啊！ 哦，系啊， 湿啊！ 啱啊！我哋呢边咧就好干咯。 系啦，旧年咧，即系唔系而家啱过咗，我哋去韩国旅行咧，但系佢边系冻，但系佢嗰边冻同我哋英国冻系唔同嘅。 哦，系啊，真系啊，湿度系好影响嘅。其实湿冻系冻好多嘅，我觉得。 湿嘅呢度，呢度啲天气咧。哇！2:00都已經黑曬㗎啦，好得人驚㗎。 係啊，所以先有咁多嗰啲咩女巫啊、巫師啊嘅傳聞咯，係因為可能嗰個環境好令人寫到呢啲咁嘅作品出嚟。我哋多謝曬你打嚟啦，咁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咯。 OK， 你保重下，多謝你。係 啊，你都保重，多謝曬你，拜拜。 多謝，拜拜。 真係好啦，一早起身聽到啲喜事，等我都即刻成個人醒一醒先。好啦，聽一聽下一個電話咯，睇下仲有啲咩開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早晨，伍太。伍太，早晨。我哋可能要揾一揾喎，到底伍太仲喺咪度咧？不过唔紧要嘅，其他朋友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电话号码系18723588。今朝早咧去到朝早个8点之前咧，大家都可以互相去倾下偈啦，打下气啦，或者系点唱。如果揾到个作品咧，我哋直播室入边咧嗰个唱片柜入边有嘅作品咧，尽量都可以帮你揾啦。因为星期日咧咁早咧图书馆咧又唔开门嘅，咁所以咧啲唱片咧就。难揾啲，咁所以咧揾到嘅尽量就帮你揾下啦。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嘅，好听一听先。早晨，哦，我哋又听到一个收咗线嘅电话声，咁啊，我哋后勤人员咧都联络紧嘅，帮手听一听啦。咁啊，睇下会唔会咧下一个幸运儿就系你啦。冻嘅时候咧，亦都会有时谂起呢一首作品嘅。因为觉得咧唱到后边嘅时候咧，其实都几暖嘅。不过唔同嘅时间、唔同嘅年代听，会唔会有唔同嘅情怀咧？ 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这方心燃起烈火，但你明了我吗？而每一天一天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但愿你用我接近。 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谁会每天一点喜欢我？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点唱或者有啲开心事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点缀下我哋咧，可能系枯燥或者系沉闷嘅生活，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今朝早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度啊。 让我再次回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次一天想飞你， 为何？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其实有错 一点想飞你，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其实有错 一点想飞你， 其实心里有没有 耳熟能详嘅作品，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呢句说话咧，可能真系要对方先知啦。唔知道你又知唔知你嘅另一半心里边有冇你咧？ 最初是陪伴我慢跑，但终于陪着你去买衫。我穿着红白间睡衣，你讨厌。然后全应变了，说好了零下都不一，但终于陪着你去扎风，在一起忘掉了自己，我不再懂如何来迎合你。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钟意，无奈你喝香片陪着你喝千片，相爱不懂相处，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 呢首歌咧，我觉得节奏相当轻快，而且咧，如果饮晒香片加咖啡呢两种饮品，应该够晒提神啦。 我享受红日与蓝天，却跟你遥望长夜。出沉闷爱情片，你哭了，无奈我沉睡了，我只听蓝调爵士曲，但偏偏陪着你听无味歌，在一起再没有自己，我跟你如若正犯再两句。相处那道自我欺骗，自我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得上体贴。难道自我欺骗，永远没有主见，方可称不上体贴。黑咖啡的苦涩，其实我最中意，在像你喝香片，难受到我想笑。相爱不懂。

来世界没有那么美，从前相依那天地，无奈已太乏味，都失去生气，原来这里没有你。然而我渴望再抱拥你，而从前相依那滋味，如若我已不想接受，这刻怎会念记？旧日尚未尽力共挽手到未来，今天终于分开，未说出应不应该，怎么梦境都不在，才发现你在每夜原来未能替代。旧日尚未尽力共挽手到未来，今天心中空虚，未说出应不应该，假使没真的相爱，有试问我在那夜至今为何不 送上呢一首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原来这里没有你》。 有个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不厌其烦咧，要同大家讲一次啊，讲多一次，再提多一次，就系咧，而家室外录的气温咧系11度嘅低温噶，相对湿度系41%，加上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咧亦都系严正生效嘅。咁所以咧，我知道有好多老友记咧习惯咗咧星期天早上咧，可能一早去晨运啦。咁希望你真系要喐动多啲咧，令到你自己真系可以暖啲啦，或者你对于运动啦，或者系见嗰一班嘅好朋友，虽然只系可以见一个吓，因为两人限聚啊嘛吓，你最多只系约一个人去晨运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内心嘅嗰一股热情同埋热血，能够令到你暖啲咧，都可以嘅。不过咧，天气咧都相当之寒冷同埋干燥啊。咁所以咧，记住啦，今日咧最高气温咧都系大概14度嘅啫。咁所以咧呢、这个时候，如果你都要出门口嘅话咧，记得真系要着够衫保暖啦。同埋咧，最好就拣一个唔好咁当风嘅位置企啦。咁如果你真系要去运动嘅时候咧，喺你未热身咧，你都始终可能手脚都系冻啲啦。又或者如果好大风嘅话咧，就容易会吹病自己啦。咁啊，千祈就要保重身体啦。好啦，呢、这个时候咧，听一听电话旁边嘅呢一位听众朋友，早晨啊，伍太， 早晨， 早晨，你几好嘛？ 好， 好啊，你嗰句，好好开心，咦，你食字嘅伍太，点啊？ 因 为 我上个礼拜咧都打过嚟嘅，但系咧。就唔知系咪我手提电话有啲问题啊，所以打唔到。今日又系、哦，我好担心、哦。但系最后咧都打到，点 知缘分令到我哋再次接通啦。 系啦系啦系啦。 喂，阿伍太啊，你住嗰区冻唔冻啊？ 冻噶，我系住响新界区噶。 哦，系啊，通常新界都系冻啲噶，你觉唔觉啊？ 系啊。 嗯，但系新界冻得嚟咧，啲空气又好似比起九龙同埋港岛又清新啲噶。 是啊 ,OK 的 ,OK 的。 是不是啊？嗯，那你记得要保暖喎、哦、屋企呢会不会而家都冻到唔敢开窗啊？ 开条蜡仔啦。 是啦，好多人都系咁喎，我依排都系嘅，即系我以前呢好鍾意开到隻窗大大咁样呢，諗住空气流通啲啦。咁但系呢呢排真系低咗温度嘅时候呢，就可能将嗰个窗呢越闩越细越闩越细，就学似阿伍太你话斋得返条蜡啦。 是啊，冻㗎嘛。 是囉。咁咩风吹嚟嚟啊今朝。 我先生13号生日， 嗯，过几日啫、哦， 系啊， 啊， 所以呢个一月份咧，我个大女咧又系生日噶， 嗯， 不过我上个礼拜 miss 咗，佢就1月1号生日嘅， 哦，哇， 系咧， 一月一号啊，想当年 孙又系一月一号生日， 哇，系、哎、好有缘咁、啊、又 系啊， 约埋咁、啊、好似 系啦， 真系缘分啊！有时你个侄孙又系哦，咁啊几得意，即系一月一号生日嘅人咧，系咪真系都几中意冲线嘅咧？即系会唔会真系好想快啲争第一咁样？会唔会有一种咁嘅心态噶？ 我大女是迟了出世的。 哦，是啊，即本身是想住上一年年尾的，跟住变了年头。 是啦。 哦，都没什么所谓的，有时都是个天拣的啦，这些东西。 是啊，我们原本呢就因为屋企呢一月份有两个人生日啦，我女啦同埋我个 先生 啦，咁好多时呢我哋都去咗旅行㗎。 哦，几好喎，一月一号去到十三号可以去好远㗎喇。 是啊，咁今年就冇得去啦。 是啦，咁今年啊可以留返喺香港嘅，香港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嘅，例如喺屋企嗰度做下唔同嘅嘢啦。今年都唔好出街啦，因为系嘛喺屋企睇下剧集啊，喺屋企睇下电影啊，喺屋企搵啲细艺做下咯，煮下餸啊，咁得唔得？ 女咧就订咗蛋糕， 吓、啊、嗯， 咁咧就我先生咧就话嗌啲外卖翻屋企，即系话唔好搞啦。 冻 啊！佢 话系啊系啊，我依排都系咁同我屋企人讲啊，唔好煮啦，不如出街买嘢翻嚟食啦。咁咁辛苦，因为有时洗碗又冻噶嘛，嗬。 系啦系啦，所以咪准备嗌外卖咯。 吓、啊，咁但系点啊？系谂住分两餐食啊，定还是一餐庆祝啊？ 今次咪我先生生日同佢庆祝咯，咁、我个女已经庆祝咗噶啦。 哦，系咯，可以分两餐，因为你头先话如果系往时嘅话，就可以去一次旅行搞掂啊嘛。咁我就谂下，咁今年系点庆祝法咧？咁哦，系咯，咁啊嚟紧又可以有啲 去旅行啊， 系咯系咯系咯，可以有啲新嘅搞作咯，喺屋企研究一下啲新嘅细艺咯，会唔会啊？会唔会真系少咗出街咧？你觉得自己？ 是啊，我因为呢即是都驚㗎，因为我哋都系长者嚟㗎啦，我哋。咁呢啲女呢嗰啲呢都唔俾我哋即系出去咁多啊，所以我淨系平时呢系去买餸先出门口㗎咋。 嗯。有冇觉得呢个疫情嘅时候呢屋企嗰啲呢后辈呢提你多咗好多。啊又小心呢样、小心嗰样，哎呀唔好去呢度又唔好去嗰度。 係呀。係咪冇错啦。 真系好囉。咁呢样嘢咪就系囉。以前成日呢都听啲后生嗰啲就话啊屋企嗰啲呢家有一老如一宝，但系呢嗰啲宝呢就好多嘢训练我哋嘅，有好多嘢提我哋嘅。而家通常呢好多系调翻转嘅，就啲仔女提啦，冻啦，呢几日翻风啦，要着多件衫啦，啊呢排疫情啦，够唔够口罩啊，唔好去咁多人多挤逼嘅地方啦，咁就多咗好多呢啲提示哦。有时互相关心咯，系咯。 而家变咗系轮到佢哋啰嗦我哋咯。 嗯，咁俾你试下，原来哦，有人啰嗦系咁嘅感受嘅。都几受落噶，都冇所谓嘅。有时好似仔女同父母好多时都系话一面镜嚟嘅。个仔女点样关心你咧，就即系你平时点样关怀佢咯。咁你又睇到自己，哦，原来我平时咁样嘅。 系啊，我咧就希望我阿芬芬猪，即系我先生咧，身体健康。 好 sweet 啊，你咁样叫，真 系 好咁恩爱嘅，咁多年都。 我哋结咗婚45年噶啦。 系咯，真系羡慕死人啊吓！ 系啦， 阿女叫咩名啊？ 生日快乐！ 系啦，阿女咧，补足翻阿女啦都。 好啊，阿 Lily 啊，你咧就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而家新嘅工作咧顺顺利利。 系啊，最紧要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就最紧要嗬。 侄孙阿柏希咧，你咧就读书聪明进步，同埋又系身体健康。 好啦。咁希望个个啲生日祝福都个个兑现晒啦，最紧要个个今年真系身体健康，因为有健康先至有其他嘢嗬。好啦，你都系， 姐姐你都系啊。 好啦，多谢，哇唔敢当，你叫我姐姐。好啦，多谢多谢。 又读书进步，又系细高长大，身体健康，个个全人类。 好啦，多谢晒，我希望个个听到我哋香港电台今朝早五睇你嘅一个分享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啦，带住啲笑声出门口啦。如果要去神运嘅话就。 系啦，系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吴太。 全世界人类健康。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好，唔该晒你。 我和你就似游客和美景。 望着你，愿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不管工作夜深， 到晚创区， 不管底细未沉， 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是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着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 to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的追逐，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天的去哪里？顺着你的小聪明，一直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心动的感受，跳过鼻开以后，紧张的牵你手，城市拥挤中拉你走。 节目要对电影来念，我的行程 no play， 超版的我拉着你去打卡比的 sorry 今天又来电就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环游世界没有期限。 松开你手 I really don't wanna let you go。 为你送上来自姜涛的爱情签证申请。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电话号码187-2388，听下咧，跟住落嚟接通嘅呢位朋友，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下咯？早晨，陈太，早晨， 早晨啊，妈咪， 早晨啊，点啊？你几好嘛？ 我几好， 嗯， 放工要翻工真系辛苦你哋啦， 唔辛苦。其实咧，如果你热爱做一样嘢嘅话咧，无论叫你几点钟出现喺某一个地方咧，你都唔会觉得辛苦嘅。 咁又 系，系啊，所以就我觉得除咗我之外咧，我觉得有好多人都陪住我一齐，都系呢个钟数翻工啦。所以如果佢哋反而系身处喺室外工作啊，又或者可能要长途跋涉搭好远车咧，嗰啲人咧就比我更加辛苦啦。所以我就会觉得，我都好想喺大家一个都要工作啦，但又希望可以做到自己热爱嘅嘢嘅时候咧，我相对地已经系好幸福噶啦。所以共勉之啦。点啊？你点解打嚟嘅？今朝早 我打嚟咧，咁我首先咧又祝我大伯，保祝我大伯生日先啦。 嗯嗯，系几时啊？ 我大伯咧，我大伯1月1日啊，陈耀坤。 嗯，阿坤哥， 系啦，亲家老爷1月2日嘅亲家老爷。 吓，我要排住1号2号。 系啊，李天祥。 嗯，跟住咧， 咁咧 仲有咧，八号咧就系我个姨婆奶奶。 嗯，姨婆奶奶即系边个咧？我都计唔到呢个。 系我奶奶嘅妹啊。 哦，吓吓吓，嗯嗯。你都記得好仔細喎，即係呢一個輩份咧，我比較少聽到會係有接觸，咁即係話你同你奶奶嘅關係都好好喎，係咪咧？ 係啊，不過我奶奶已經去咗天家啦，好耐啦。 係咯，然之後你仲要記掛埋姨婆奶奶喎，咁所以即係你諗下幾難得啦呢種緣分嗬。 係啊， 嗯。 咁今日咧就係我親家奶奶係2003日。 嗯。哎，个电话开始有啲窒啦，我哋企定定唔好喐先，我听唔到啦，我听到系二零生日之后就开始听唔到啦。 喂喂喂， 系啦，而家又听到翻啦， 系 系啦， 今日咧就系我亲家奶奶 系 二零 嗯 嘅正日生日，仲有翠儿是豆泡。 啊、 今日又是生日 啊！哦，好得意嗰啲名啊，翠儿是豆婆。 系啊，因为佢系要我哋咁样称呼佢啊嘛。 哦，好啊，好啊，咁啊，实知道系佢啦。如果系咁嘅话， 系啊，系啊，咁我好开心啦、啊，又打到电话，又接通得到。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喺疫情期间咧，透过呢一种嘅方法嚟同佢哋讲生日快乐咧，系几难得嘅。因为以前咧，啲人成日都觉得啊，好似咧收音机咧开始夕阳工业啦，越嚟越少人会主动打电话去电台啦。我觉得听嘅人系多嘅，但系咧愿意系真系打呢个电话咧嘅人，可能咧又未必会好主动咁去做呢件事。咁啊，所以咧多谢你哋一个个咧咁样打电话嚟同我一齐分享一下你哋嘅啲生活上面遇到嘅开心事啦。有人生日其实都系一种开心嚟嘅，我觉得都系一种恩典嚟嘅。因为每次有人生日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啊，我身边咧原来有咁多嘅朋友啦，我会珍而重之，好珍惜佢哋嘅存在，好珍惜佢哋嘅陪伴。就算好似今年咧喺疫情期间咧，你都会主动地去做呢一个祝福嘅事啦，证明你哋嘅关系好好啦，亦都有好多你爱锡嘅人喺你身边咯。 系啊，系啊，真系好感恩。 是咯是咯，不容易的。那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今年。 是啊，祝他们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是啊。 祝全世界的人的身体健康。 嗯，同埋要注意保暖啊，尤其是这个礼拜啊，真的冻了很多。 是啊是 啊, 啊, 啊。 你这么早起身是你习惯了定还是今天有些事要做啊？ 有些是习惯来的。 嗯，即是你都是日日都这么早的定还是逢星期六日才是这么早的？ 星期六日咧就会其实日都咁早噶啦， 嗯， 日都系咁早起身啦。 你系咪嗰啲咧，即系个生理时钟会叫醒你嗰啲人嚟噶？ 啊，系啊， 嗯，即系去到嗰个钟数就自自然然会醒噶啦，唔使教闹钟嘅。 系啦， 啊，你同我有啲似，我永远都系早过我个闹钟15分钟起身，然之后拍翻熄个闹钟。 系醒一醒之后，冇乜嘢做啦，今日跟住再去瞓 多。哦，诶、哎，咁啊，系一种开心嚟。我有时都觉得，如果你嗰一朝早咧习惯咗起身，但系你发觉咧，你擘大眼嗰一刻咧，你仲可以舒怀地坦荡荡咁样瞓一觉咧，其实好幸福噶呢件事。 系啊， 嗯，咁我希望你继续可以珍惜呢一种幸福啦。 好啊，好啊，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拜拜。谁也月期然后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越洁单，小手拍越迷途仍止返。一屋户现象气也好，共生活和利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 个人可以同你一起结伴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算这个空间呢可能是狐狸双刀、狐狸单刀、狐狸马茶都好了，都应该会是一个幸福又甜蜜的空间来的。送上李正君的《狐狸双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铁线来往旺角东至红磡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全日暂停，以配合沙中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列车以旺角东为终点站，港铁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九龙塘和红磡站，旺角东站没有接驳巴士服务。市民用八达通坐西铁到红磡站出闸，拍卡坐接驳巴士到九龙塘转乘东铁，不会扣取车费。如果市民乘搭东铁线在九龙塘出闸，要收取正常的车费，之后在九龙塘拍卡乘搭接驳巴士到红磡站转乘西铁站，这一程的西铁就不会扣取车费。警方凌晨突击搜查观塘鸿图道一个单位，捣破一间怀疑冒牌酒吧，拘捕13人，检获大约100罐啤酒和50樽的烈酒，总值大约53000元。酒吧24岁男负责人被捕，涉嫌冒牌售卖酒类饮品，冒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其余被捕8男4女，介乎16至24岁，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处所饮酒，以及违反限聚令被票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超过2200万宗，累计超过37万人死亡。去年11月3日以来，美国单日新增确诊个案连续维持10万宗以上，从2000万宗增至2200万宗只用了8日。英国白金汉宫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夫菲立亲王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根据英国疫苗接种计划，94岁的英女王和99岁的王夫被列入优先接种群组。传媒引述皇室消息人士说，家庭医生在温莎堡为女王和王夫注射疫苗。消息人士又说，女王决定公开接种疫苗的消息，以免外界揣测。英国政府计划到下个月中为大约1500万人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半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和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4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129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 近80个音乐单位问鼎十大中文金曲男女歌手以及乐队组合奖。 1月16日晚上8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 My，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早上啦，呢一个警告信号，咁所以咧亦都提醒住大家啦。如果你喺屋企，固之然要着够衫啦。如果你喺外出嘅话咧，就更加要添衣着多件衫啦。好啦，听下呢位朋友咧打电话嚟嘅时候，有冇都够暖，保唔保到暖先？早晨。张太早晨啊， 林小姐， 系啊，唔好咁客气啦，叫我林慧都得噶啦。啊，点啊你？你冻唔冻啊？你嗰边 冻啊？我哋喺新界嗰边嚟嘅。 系啊，我觉得你把声有少少震震地，系咪唔够暖啊？ 唔系好紧张， 我就系担心你唔够暖啫，谂住叫你着多件衫，唔使紧张。有啲乜嘢同我哋慢慢分享啊？ 祝佢哋嗰对新人百年好合啦，永结同心咁啦。 边对新人呢？ 佢叫俊俊啊，我仔叫。 哦，你个仔啊，直头系。 系啊。 哦，哇，唔怪之你咁紧张啦，咁。 系啊，系啊。 原来今日娶新抱。 真噶。 哦，我梗系知道你真的，我冇谂住话你唔系真。嗯、我真系话你原来咁紧张，系因为喜事重重。咁、 啊、 但系而家呢一个钟数有冇特别嘢搞？因为我都唔知而家疫情底下嘅婚礼系点样。 佢咁样嘅，佢就将间酒店咁啊接新娘，跟住两家人食饭嘅啫。 哦，简简单单， 系啊，简简单单。我啲朋友都冇请啦。 系啊，我都有听讲过话，即系本身计划结婚嗰啲咧，可能就因为受到啲限聚令嘅，可能都有啲改变啦。咁啊，啲人数亦都有啲改变啦。咁于是啲酒席又要改变啦。 系啊，慢慢啲改变啊，真系。 系嘛？咁但系都唔紧要嘅，都系好灵活同埋有弹性嘅。 你因为你改期又唔知道改几时，你而家咧即系。系日日都唔同系嘛？而家呢 啲都唔稳定哦。不过我又觉得咁样嘅，我哋向好个方面睇，就系呢一对新人咧，经历咗呢一个筹备婚礼咁多咁麻烦、咁琐碎嘅 改系啊， 系啦、 啊，改 你就已经预示到佢哋结咗婚之后咧，就唔会为咗啲鸡毛蒜皮嘅嘢而嘈交噶啦，因为已经经历过晒，更烦嘅都已经搞掂晒啦，咁应该冇问题噶啦，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噶啦。 系啊，大家咁话啦，香港即系。精神啦、啊、香港精神啦、 啊，系啊，真系啊，我觉得个个都系有呢个嘅坚持住，同埋有一个应变能力好高嘅，所以咧就唔担心嘅。咁啊，今日最紧要就系尽情享受嗰个过程啦。阵间见到啲感动嘅时候咧，就好好咁样啊，感受一下今日几开心咧，娶新抱系咪先？多一多半边女嚟锡你、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啊啊、就 OK 啦。有冇得着靓靓啊？ 冇啊，求其咯， 真系简简单单系嘛？ 系啊，你食下饭咁样，影下相咁咋？佢又话唔好超过20人咯。 系咯系咯，有限制冇办法啦。 系啊， 不过我觉得最紧要都系你哋又好好啦，又好体谅，又好帮手啦，咁啊协调到呢个场面咧，佢哋又可以轻松啲。 我哋配合噶咋，我哋都唔识咁去。 其实咧配合就好好噶啦，如果要你搞咧就大件事啦。 真系大件事啊！ 如果话俾你要你安排晒咁多嘢，又呢时又改呢样，嗰时又改嗰样，哦弊咯，系嘛？所以而家好幸福噶啦，即系佢哋今日又好幸福，系咪先？拉埋天窗，你哋又好幸福享受呢个过程，同埋安乐晒咯，真真正正大个仔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咯，恭喜晒你啦！希望你啊阵间饮杯心抱茶系甜噶啦。 系啊，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我想点首歌得唔得？ 好啊，请讲。 林子祥嗰个分分钟需要你咧。 好，我阵间帮你揾一揾，好冇？ 系咯系。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 拜。 这个时候揀一首相当之轻快的作品，我自己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忍不住好想跟着唱跟着跳啊。 你说我不是很温柔，也说我还可以更瘦，我说又不是选美，你说我比别人好强，也说 一首作品呢，我自己好有亲切感。佢呢都系我嗰陣时学編曲嘅其中一首素材嚟嘅，因为呢一首歌呢有非常之多嘅版本，每一个演唱会都有唔同嘅編曲版本。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林忆莲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要不要啊。嚟到呢一刻咧，我自己系觉得咧，我喺直播室咧就越坐越冻啊！吓，唔知道出边嘅气温咧会唔会都系冻冰冰啦？问下吴生先，早晨，吴生。喂，吴生喺咩度啊？ 我系。 哎呀，你系啊？点啊？出边冻唔冻啊？ 好冻啊！呢度11度咗咋？ 系啊，你嗰度都系11度啊？你系边区啊？ 啊，元朗咯、啊。 元朗，哇，元朗应该真系好大风噶，系咪啊？ 系啊， 嗯， 几声啊，啲风吹埋冻啊，入肉噶。 我听到你好似把声都震震地喎、 啊。 你够唔够暖噶？ 够啊，着够衫咯，都好冻啊。 系啊，我觉得咧，我哋香港人都唔系好习惯呢一种低气温哦，即系突然之间突如其来冻几日咧，好似突然之间觉得哇，好似～好唔惯咁样 啊！系啊，呢又热几日，冻几日咧，好容易病啲人就 系。系啊，所以大家都要保重咯，尤其是呢啲疫情期间，更加要注意保重啊！ 系啊， 嗯，咁点解打电话嚟啊？ 今日我有呢个月咧，我三个亲戚生日， 系分别系咧 两个阿哥同埋我老婆。 嗯， 我大佬我唔记得咗几时啊！我二佬咧就今日正式生日。我老婆就13号生日， 哦， 我想点唱俾你听啫嘛， 系咯，有啲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好，祝你身体健康啫， 嗯， 工作愉快咁啦， 系咯系咯，诶、啊哎，真系好、啊，仲有精力做嘢，真系好好身体啊，证明 系啊， 系咯， 个都结晒婚，搬晒出嚟住啦，即系少联络咯，变咗， 嗯嗯嗯，其实都会好好诶。好普遍嘅一个现象就係而家香港都係咁样，即係大家都会记挂住大家嘅，但係唔会成日见囉，可能间唔中聚埋一齐囉。 係呀係呀。 嗯 即係啱啱諗你今日先諗我哋幾三個人生日先帶我電話嚟同佢慶祝生日啫嘛。 係囉，今日諗起都唔遲嘅。 啊、 起碼你都仲記得嘅。同、埋最緊要係記得阿老婆啫，因為我相信呢兩個哥都未必會嬲，但如果太太生日唔記得咗呢就好難講。 係呀、啊、我禮拜三諗住同你知唔知點樣同慶祝去搞買個蛋糕嘅個女就。 係囉，喺屋企其實就最好㗎喇，今年真係唔使同人逼。 系啊，即系呢疫症咧，冇办法啦。 嗯，系啊， 限制得两个。 嗯，有冇理由劈低个女噶嘛？嗬。 系啊， 所以就喺屋企咯。 分开嚟坐 都得啊。哦， 分开隔离台咁啊，你边度惯啫？系咪先？ 系啊，其实一家人系最开心。我谂太太都系最想系一家人聚埋一齐嘅。 系啊系啊， 最紧要唔使佢煮嘅啫，嗰晚又唔使佢洗碗嘅啫。 我可能嗌嘢翻嚟食，嗌到嗰啲嚟食咯。 系嘛？你唔煮饭噶？ 唔煮啊，我懒嘅。 啊，但你其实系咪煮嘢好叻噶？ 唔系啊，唔识煮嘅，好渣嘅。 系咩？ 老婆时话煮啲唔好食嘅。 系咩？你系咪特登煮得唔好食咋？ 唔系啊，我老婆周时我老婆煮嘅。 系啊， 嗰日生日费死煮啦，冇嗌。 我都估到你噶啦，一定系自己煮得唔好食，所以就太太煮咯、 啊。 通常都系咁噶嘛。 通常我食多啫嘛。 系啊，哦，有得食都系一个口福嚟嘅、嗯。太太又煮俾你食，你见到你食得咁滋味，又好开心。 系啊。我想点啊？卢冠廷嗰只陪着你走嗰只。 好，我阵间帮你揾下，好冇？ 好嘅。 好啦，而家先送住呢一只一样咁甜蜜嘅俾你先啦。多谢上你电话，吴生。拜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醉， 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 送上呢一首一样甜蜜嘅作品，嚟自阿 Lam 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啊！ 印尼植物知多啲， 玉桂被认为系古代早期其中一种交易香料。古时印尼透过海路将印尼玉桂运输到世界各地，亦系当年进贡明朝皇室嘅主要贡品。时至今日，玉桂依然系印尼人日常饮食中使用最广泛嘅香料之一。 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听下啦，今日嘅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Hello， 系啊，点称呼你啊？ 谢太啊， 谢太啊，点啊？ 系啊， 点解细细声讲嘅？ 素未谋面嘅老友啊， 系啊，哎呀，咁啊咁好嘅，素未谋面嘅老友好开心、啊，讲多啲先、啊，我哋点识噶？ 电台咯， 系咩？ 听你声嘛、哦，你有开心过年 哦。哎呀，咁啊好， 因为你把声就好开心。 哇，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咁讲，你都好识氹人、啊，原来 系因为你识氹人啊，你度学嘢嘛。 啊，你咁客气嘅，咁点解打电话嚟啊？今朝早， 哎呀，我渴望咗好耐啊，今日真系好甩啊。 系咩？ 我曾经打过嚟噶啦，因为咧。呢、这个月如果应该讲系我三个挚爱嘅生日啦、嗯，我仔啦、新抱同我女啊。 哇！我觉得好开心，听到一样嘢就系咧，仔、新抱同个女，嗱仔女咧呢、这个就好普遍嘅，但系三个挚爱当中有一个系新抱，咁你新抱好孝顺喎、啊，一定系咪啊？ 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个挚爱嘅， 系 呢啲系我最亲密嘅亲人啊嘛。 虽 然新抱系人哋个女，都系我个女， 都系半边咯，嗬，都嫁咗半边过嚟。其实是的， 他不嫌的，我应该当我当个船哥咯。 是啊，我都是这样觉得。 人要将心对人的嘛。 是啊，哪有分的啫，有时即是哪个相处得好的话，即是几多都是这样啦，相处得好到关系不得了的、 啊、 都好像妈一样。 相处是缘分啊，相处更加是缘分加深啦、 啊。是啊，咁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透过大气电波同呢三个你挚爱嘅一起讲讲。 今日好甩啊！因为我个仔咧，今日就系新历生日嘅正日啦，号啊， 系 咁我新抱就17号， 嗯， 咁我女啊迟少少嘅24号，但系我哋农历年咧，佢就系年头到年尾啊，三个啊， 哦，咁啱先又搭住咯， 农历未到啦，我真 系 好开心，因为往年咧可以聚嘅话咧，喺我屋企就三个人一齐食当生日饭咯，一齐庆祝咯， 嗯嗯嗯。咁今 年 呢今年唔系可以分开三餐食。 唔 系唔得咩分开三餐喎、啊。即系你约阿仔约阿新抱同约阿女咁样啊食三次。 因为而家嘅聚会系麻烦咗。 系。 同埋佢哋都觉得少啲聚会呢大家个风险都减低啲好啲嘅。 咁咪锡住你囉其实。 我冇问题噶， 系咯， 我自认个个都系咁讲噶啦， 嗯， 个个都认为自己冇问题噶啦，系咪？ 应该 OK 嘅，我觉得，总之系有抗疫到嘅话咧，就系冇问题啦，我觉得。 我日都上山抗疫噶，可以做 fit 咗。 好嘢吓、啊，喂，上山多唔多人啊？而家其实， 假期非常多， 系咯。 通常咧，假期我就去啲冇咁多人到嘅地方， 嗯， 因为有好多咧，唔系我而家讲咩啦，因为大家都要守个规矩， 系啊，真系啊， 好多唔守规矩， 嗯， 所以反而我惊咗，我哋就好守规矩，即系一定全程戴口罩，系了无人迹，稍微咧就褪开个口松一阵就戴翻， 系， 因为始终咧你安全好啲、 嗯， 大家都快啲脱离个口罩。 梗系啦，我都觉得系呢样嘢真系要好谨守。 呢啲系大家好渴望 的。啱啊，我都希望你可以健健康康啦，亦都希望咧，你行山嘅时候咧，可以咧，即系感受到嗰种舒怀，唔好话膊头撞膊头，手争撞手争嘅感觉。 我就好惊嗰啲情 况。系啊，我都好惊啊。 好似嘉年华咁，真系唔健康。 系、啊，同埋真系太 多 人咯。 佢系跑到气候啊，都唔戴口罩啊。 嗯嗯。 喺你身边嘅我，你好惊，因为咧。佢殘留嗰啲氣味，我唔知佢有冇菌。 係啊，我同你個心態一樣嘅，我都好驚，所以我就會自己避咗佢。 我又驚黐緊佢啲喎。 系小心驶得万年船，有呢一种谨慎嘅态度系好嘅。我祝你身体健康啦，同埋你屋企几位寿星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生日。最紧要都系一家人都健康。 应该系我哋全人类都健康咯。 啱，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希望咧今朝早咧去到接近八点钟嘅时间啦，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卢冠廷嘅作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好似呢一首作品一样，陪住大家一齐并肩作战，同心抗疫。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天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有刘天兰加上卢冠廷陪着我哋一起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八点钟啦。